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我，陛下。别硬拉，别硬拉，我就来，别硬拉、哎啊、等等，我就来，硬拉，别、啊、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哦天哪，陛下当心，当心， 别动 啊，刀都拿出来了、哎、天哪、哎、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啊，这儿有个背包，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啊、 哦，当心。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哦、我不是乱党。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对，我是从巴巴利亚来的。 巴巴利亚， 对、哦、 格林纳伯爵。 是，陛下。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遵命，陛下。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当然，当然有空。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哦，好极了，陛下。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得了，得了，得了。 我来拿吧。 啊，谢谢。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不，钓到了陛下。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我也没想到，陛下。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西西公主的精彩片段。在很多人的心中，弗兰茨皇帝和西西公主之间的爱情可能是19世纪欧洲王室当中最为凄美的故事的。西西公主至今仍然受到德国和奥地利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当中，我就要跟大家一同来认识历史上真实的西西公主。西西公主是巴伐利亚王国马克西米里安约瑟夫公爵的女儿，史称伊丽莎白公主。当然，历史上真实的西西公主并非完全像影片当中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她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爱情更是没有影片当中描述的如此完美。1848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加冕的时候才只有18岁，在他68年的统治生涯当中经历的实际上是一个强大帝国漫长而痛苦的衰落以及崩溃过程。弗兰茨皇帝威严勤政，受过严格的宫廷教育，而西西从小在巴伐利亚秀美的湖光山色当中自由自在地成长。这两种不同的气质最初可以互相吸引，但渐渐的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成为了伊丽莎白皇后的西西虽然荣耀富贵，却是郁郁寡欢。 伊丽莎白皇后特立独行，感情脆弱，从内心当中她一直拒绝扮演传统的妻子、母亲、皇后，以至一个大帝国形象代表的角色。晚年的西西更是心灰意冷，带着几个随从周游列国，足迹遍及亚洲以及非洲大陆。1898年她在日内瓦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杀害，尽管如此，这位皇后仍然以其美貌、魅力和浪漫的忧郁气质而受到臣民的一致爱戴。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837年12月25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的第二个女儿降临人世了。这一天既是圣诞节，又是星期天。公爵为这个女儿取名为伊丽莎白，爱称西西。西西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当中，童年的生活自由而愉快，父亲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贵族，喜欢写诗、弹琴、炫耀骑术，他甚至会在院子当中建起马戏场，弄来一个小丑和一个滑稽可笑的士兵。这位公爵信奉共和主义，具有平民意识，尤其欣赏犹太人，人们称为奢华的无产者。他既不爱自己的妻子，也不爱贵族政治。西西的母亲鲁多维卡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家庭主妇，当她意识到丈夫指望不上时，便把孩子们视为唯一的财富，希望通过他们的婚姻来解决一切问题。幸亏家里有一门好亲戚，她姐姐苏菲的儿子弗兰斯·约瑟夫因为伯父斐迪南一世没有子女，而成为了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时间到了1848年，因为政治动荡，反叛四起，斐迪南一世逊位，弗兰茨·约瑟夫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老姐俩想亲上加亲，巴伐利亚公爵家的长女埃莱娜公主成为了皇后的候选人。在相亲的那一天，埃莱娜公主被打扮得珍淑娴静，谁知道正在此时冒冒失失的小西西闯了进来。只见她头上扎着小辫子，身上套着极为普通的连衣裙，母亲根本就没有刻意地打扮她。然而弗兰茨·约瑟夫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这位年轻的奥地利皇帝将手中的一束鲜花递给了西西公主。西西公主当时只有15岁，她接过弗兰茨·约瑟夫献上的花，甚至不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姨妈和妈妈一个劲儿地催问她：你爱他吗，西西？谁知西西竟然天真地回答：他，我又怎能不爱他呢？他要不是皇帝就好了。西西这时尚未长成，身高只有1米60，还像个玩具娃娃。用未来婆婆严格的眼光来评判，她迷人可爱，但是有一个不小的缺陷，那就是长着一口黄牙。也就是从那天起，西西没有留下一张露了牙齿的肖像或者照片。1854年4月24日，哈布斯堡王朝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婚礼，面色红润、双唇紧闭的西西公主在一片欢呼声和喧闹声中乘船沿着多瑙河顺流而下，直抵维也纳。婚礼冲淡了王室与人民之间的敌意，这朵巴伐利亚含苞待放的玫瑰似乎代表着新的幸福。直到这个时候，一切似乎都很如意。嫁入深宫成为皇后，对西西公主来讲，美丽的童话从此消失了，繁琐的社交礼仪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可怕的孤独紧紧包围着她。一年之后，西西怀孕了，深受妊娠反应的折磨，她终日以泪洗面。更为可怕的是，女儿刚一出生就被抱走了，婆婆认为她没有能力带这个孩子。又过了2年，西西第二次怀孕生女，伴随她的依然只有泪水。宫廷当中的人觉得西西很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 出访意大利时，那里的人民对他充满了敌意，只有到了匈牙利，他才见到一张张充满热情的脸庞。而从这时起，西西开始学习匈牙利语。1857年，西西又一次来到了布达佩斯，在此期间，他的一个女儿夭折了。一年之后，西西为奥地利帝国生下了王位继承人鲁道夫王子，和前两次一样，孩子被人无情地从他的身边带走。于是西西开始发烧、恶心、食欲不振。而就在这时，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决定建设现代化的维也纳，拆毁了旧墙，建起了拳击场，而人民需要的是一部宪法。帝国国运不佳，西西诸事不顺。在这样的环境中，西西渐渐长大了。1859年，弗兰茨·约瑟夫决定对萨丁王国开战，尽管他亲自上阵，依然没能挽回败局。西西去照顾伤员，并为独裁的君主政体进行温和的辩护，但是没有人会听他的。 看过电影《西西公主》的人们都非常喜欢里面那位美丽聪明的公主，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西西公主并非完全像影片中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她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爱情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银幕内外的西西公主。 七年过去了，西西生下了三个孩子，进行了一些正式的出访，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战争。婆婆令她感到憎恶，丈夫对她心不在焉。从这个时候开始，她不再把自己放在被动的境地了。西西组织了一连串的舞会，有意识地在歌舞音乐当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她食欲不佳，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宫廷医生向她推荐了肺疗草，并建议她到马德拉群岛接受日光。很快，西西得了一种恶化极快的肺结核，眼看就要不行了。而奥地利民众没完没了地追问皇后在哪儿，她怎么样了，但是听不到答复。有两年的时间，西西在有温泉的城市、希腊的岛屿和娘家之间辗转漂泊，终于她从死神手中逃了出来。在西西重返维也纳的那一天，十个管弦乐队、14000名手持火把的运动员欢迎了她。她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和弗兰茨·约瑟夫达成了协议，从此有权挑选陪伴自己的宫廷命妇，有权管教自己的孩子，并且争取到了自由。直到这时，西西才发育完全，身高1.72米，满头秀发。接下去，他为了恢复窈窕的身材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每天早晨5点起床练剑、游泳、做体操，坚持冷水洗浴。西西越发变得成熟而完美，摄影师为他留下了一张张美丽的倩影。西西乐意与爱犬或者自己的兄弟拍照，却很不情愿同丈夫合影。身为奥地利皇后，西西与那些维也纳的贵族不一样，她发自内心的热爱匈牙利，她欣赏那里的音乐、马匹、骑士，欣赏布达佩斯的巴洛克式建筑以及那里的色彩和节奏。她在内心的深处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恐怕还和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有关，这个人便是安德拉西伯爵。1848年，安德拉西伯爵参与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斗争，革命失败后，他逃出了匈牙利，被缺席审判，判处了死刑。安德拉西风流倜傥，人们称之为英俊的绞刑犯。流亡10年之后，安德拉西获得了大赦，重返匈牙利。从此，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伯爵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在骨子里，西西其实跟安德拉西是一类人物，他们都是反叛者，彼此欣赏，互相吸引，却又不能进一步发展两人之间的情感。安德拉西以一种谦恭的态度爱恋着奥地利的皇后，而西西则对他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1866年，面对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意识到需要安抚匈牙利，他终于跟安德拉西伯爵做到了谈判桌前。 而这时西西成为了这两个彼此敌视而又都对他另眼相看的男人之间的调停人。1867年，根据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奥匈帝国建立了。在6月8号这一天，匈牙利宰相安德拉西伯爵将一顶王冠戴在了西西的头上，匈牙利人选择了他，他从此成为了匈牙利女王。在维也纳，西西经常遭受批评和抨击，而在布达佩斯，他受到的只有崇拜。但是为了对孩子们有所补偿，西西从匈牙利回到了奥地利。她给丈夫下了最后的通牒，必须在母亲和妻子中间做出选择。弗兰茨·约瑟夫终于和母亲摊了牌，孩子们这一次彻底回到了西西的身边。然而对于他们的独生子鲁道夫来说，这时已经为时过晚，孤独恐惧长期围绕着他，与父母陌生以至于不能沟通，政治抱负无法实现，鲁道夫越来越消沉。1889年1月30日，在离维也纳24公里的麦耶林，有人发现了鲁道夫和他的情妇玛丽·费采拉的尸体，他们双双自杀了。西西没有赶到出事地点，直到王子下葬时，人们才听到他对着棺材发出了伤心不解的叹息。从这时起，西西跟儿子一起死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日渐衰老的躯体。一晃又是9年，这期间西西到处游历，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喜欢作诗、骑马、欣赏犹太人。他和丈夫不经常见面，弗兰茨·约瑟夫身边始终有自己的情妇相伴。1898年9月10日的中午，西西准备乘船离开日内瓦。他走出旅馆，仆人拿着行李，宫廷命妇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缓步向码头走去。就在这时，死神向他走了过来，一个名叫卢伊季·卢切尼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为了一鸣惊人，把奥地利皇后选作了靶子。卢切尼终于等来了西西，他猛然地拔出了锥子，对着他的胸部戳去，锥子又尖又细，西西甚至都没有什么痛感。他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自己走到了船上，但是刚一上船他就倒了下去。身边的宫廷命妇连忙解开了他的衣襟，发现胸口上有一个很小的血点。船长命令船掉头回岸，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回了旅馆。在旅馆中，医生切开了皇后的肘窝动脉，血不再往外喷涌，西西死了。没有多少人参加他的葬礼，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他下葬前剪下了他的一绺头发保存了起来。不过在这一生中，西西真的爱过他吗？从他对皇帝的态度和他留下的诗句当中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看过电影《西西公主》的人们都非常喜欢里面那位美丽聪明的公主，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西西公主并非完全像影片中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她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爱情，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完美。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银幕内外的西西公主。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然说到西西公主，人们自然不能忘记在电影当中饰演她的著名演员罗密·施奈德。她把纯真美丽、活泼开朗的西西公主演绎得栩栩如生，深获各国观众的喜爱。然而现实当中的罗密其实并不幸福，她的童年孤独、婚姻多变、中年丧子、多舛的命运终于使得她英年早逝。1938年9月23日，罗密降生在维也纳的一个艺术世家，祖母是皇家歌剧院的名角，父母在影坛也小有名气，家庭的熏陶使得罗密自小喜欢表演。然而纷繁的战争和父母频繁的演出扰乱了温馨的家庭生活，罗密7岁那年父母离异，他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并改随母亲的姓更名为罗密·施奈德。 母亲根本没有时间来照顾女儿，于是罗密十一岁就住进了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四年当中，母亲因为常年拍电影，只来看望过自己的女儿两三次，而冷漠的父亲则连信都不写一封。童年家庭温暖的匮乏影响了罗密的性格和他的一生，他时常在现实和自我当中寻觅，不断地渴求着自我，这种内心的烦乱和分裂孕育着他日后生活的不幸。1954年，导演恩斯特·玛丽施卡为影片《西西公主》挑选女主角，他看中了初出茅庐的罗密，因为她的外表和气质与奥地利历史上的西西公主十分相像。结果《西西公主》这部影片大获成功，罗密也一举成名。20世纪70年代之后，罗密的高超演技得到了国际影坛的一致认可。1975年至1980年中，他处理老腔、夜盲病人、一个简单的故事和一个女人的光辉等片三次获法国奥斯卡、凯撒奖之外，还先后荣获法国观众奖、塔奥米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德国电影金代奖。但是对于罗密来说，荣誉有时就像是一个枷锁。他成名之后曾经到欧美各国巡回旅行，面对成千上万的欢呼的崇拜者，他往往感觉不知所措。罗密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观众，但心中却总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挥之不去。事业上的一帆风顺竟然使罗密变得越来越脆弱，银幕上下的罗密判若两人。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当我想用哭来平复内心的痛苦时，西西却在可爱的微笑。当罗密的影艺事业渐入巅峰状态时，他的个人生活却屡遭失败。他与法国影星阿兰·德龙难忘的初恋，经过5年的大波大澜，仍以分手而告终。1966年，罗密第一次结婚，丈夫哈利·麦恩比他大了14岁，温文儒雅，很会体贴妻子。婚后，罗密随他定居德国，并生下了儿子 David。为了孩子，罗密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了片约，他尽量留在家中，力图尽善尽美地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体味家庭的宁静和亲情。然而时隔不久，耐不住寂寞的罗密重新全身心地投入了拍片的生活中。1975年，第一次婚姻以离婚而告终。同一年，罗密再度披上婚纱，新郎是比他小11岁的秘书。2年之后，他们的女儿萨拉出世了，可惜这段婚姻更加短暂，仅仅6年。第二次婚姻失败后，罗密已经42岁了，女儿跟着父亲走了，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给了跟他相依为命的儿子 David。 1981年7月的一天，刚刚做过肾手术的罗密正在乡间疗养，突然传来爱子爬公园门掉下来被篱笆扎死的噩耗，这使得罗密痛不欲生，从此烟酒和药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东西。罗密常常待在儿子的坟前无声地抽泣。1982年5月的一天夜里，筋疲力尽的罗密在写字台前昏昏地睡去。次日清晨，男友来看他时，发现他仰面倒在沙发上，一封摊开的信只写了一半。医生在罗密的死亡证明书上写道，因为心脏病发作而自然死亡，但当时社会上却传言他死于自杀。一颗璀璨又历经磨难的明星就这样过早地陨落了。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不想不行啊。 那你已经订婚了？ 没有。 在恋爱？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她是谁？